总主持人，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选战倒数十天了，那么柯文哲喊出的做一忘二，不止高虹安呢爆出了诈领处理费的争议，这个还没有讲清楚，现在呢甚至还向上烧到了民众党哦，爆出五个立委都有人头助理吗？好呢，那现在呢民众党凌晨也赶快发新闻稿来出面驳斥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助理现在组成了吹哨者联盟，好，包括这个民众党竹北市的前执行长呢昨天也在前进新台湾爆料说，助理呢为了求自保哦，每一通电话都有录音。那么在刚刚呢，林冠年也到了北基站来递交了所有证据，爆料高虹安苛刻助理的细节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了打包办公室的茶包来到地方服务处。那高虹安就认啦，但是呢却隔空对吹哨者说，我知道你是谁了，让大家说难怪哦，助理现在都要做录音档来做自保。那爆出呢这个助理不过请假一个小时居然也被讨全薪，昨天呢周刊秀出的薪资单都有高虹安的签名，是不是对福报薪资都知情呢？但现在高虹安却说请领文件跟电子档是两回事，好，到底是不是真的地沟道菜的呢？真相如何也只有高虹安的扪心自问了。就像蒋万说辞立委送件不用两分钟，没有想到却拖了六天哦。被发现之后呢，今天早上才完成了法定程序。台北市长选战呢也可以说是火花四射哦，包括政见发表会上面呢，陈时中直接点破了蒋万的戏骨经验，就是沽名钓誉戏骨笑话。那国民党这边呢要批民进党黑白共治，陈时中也神回击说，连结式的黑金国民党是很多啦，不要为了打选战现在就无限上纲。那么蒋万可以说是从辞立委到打出夫人牌都显示真的焦急了吗？这两天之前呢说跟黄复兴党部来保干净，希望大家可以帮蒋万选前之夜来赶快动员哦，但现在就有退将分析了，这个黄复兴呢恐怕里面的党员呢已经被黄珊珊挖走了一大半，所以2022选战牵动台湾跟中国的敏感神经，包括选前这股神巴菲特呢重压了台积电，不就是相信台积电也相信在台湾的台积电吗？好，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廷焕焕哥。 举行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举行好，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个到底高虹安要怎么样为自己来做辩驳呢？针对这个诈领助理费的疑云呢一直都没有交代清楚，那现在又被质疑了这个助理男朋友李中庭的薪资浮动太大，但高虹安在今天依然没有正面回应，只强调全部都交由司法处理，但现在这把火恐怕也向上延烧了，我们带你一块了解。 高虹安在这里向各位乡亲父老说声早安， 戴起手套挥手打招呼。16号一早，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带着党内议员候选人来到南大路站路口拜票，但高虹安的诈领助理费疑云迟迟交代不清，日前在被质疑助理男友李中庭的每月薪资从3万到5万元不等异常浮动。 就是李中庭的薪资浮动怎么特别大，有3万到5万？ 我想我们在记者会上都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哦。那现在目前也已经进到所谓减掉侦办的程序，我们都一切尊重司法还有减掉的相关处理。 那你知道李中庭的兼职内容吗？ 跟刚刚的一样的问题，都一样，就是不实的讯息。 诸多疑虑，高虹安通通交由司法快步离开，准备坐上车。但仔细看他的坐车，就违停在红线上。过去也被拍过这场景一样的黑色坐车违停，甚至宣传车也是停在转角红线上。全情进入倒数，高虹安争议连环爆。 整件事情在于吹哨者陆续公布了这些资料之后呢，他们才又开始就是辩解，然后甚至一一否认，甚至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去做回答。那顾左右而言他，提前事情让所有的国人知道，也让新竹市民知道，这样的人并不适合担任城市的大家长。 作为一个市长候选人的高度，应该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 蓝绿对手呼吁高虹安要向大众交代清楚，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面对助理费争议诸多疑点，高虹安无法在选前说明清楚，争议恐怕会持续延烧。三立新闻葛子刚张惠丽，请台北新竹报道。 发飙了吗？会不会烧到了民众党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包括高虹安的前任助理跟现任助理哦，已经有人组成了吹哨者联盟。那包括呢，林冠年在昨天呢来到了前进新台湾，也强调呢，这些助理呢现在都有录音处理哦。为什么呢？要来自保。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他不止爆料说每一通电话他都有录音。在刚刚一个最新消息，林冠年呢已经来到了北基站，递交了所有的相关资料来给调查局。他说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希望让真相摊在阳光底下，让事实说话。因为他说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助理非常非常的生气。那到底会怎么样非常生气呢？因为包括昨天就有前助理上节目来匿名爆料咯。好，爆什么料呢？不止爆高虹安的料之外呢，还爆出来说民众党有五个立委，难道真的用国家的钱来养党团吗？好，里面说呢，民众党五个委员办公室都有类似的情况，高虹安并不是个案哦，真的有寄生国会的情况吗？扣民众党党员的点数，说他们不是优秀立委哦，那其实呢，就是民众党的党团呢有一个内规，各个委员办公室一定要捐出一名助理的配额，但那个人实际上呢，在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或者是在智库上班。好了，那么凌晨呢，赶快哦，这个民众党呢就发布了声明来驳斥，强调呢，这个助理的言论完全背于事实，是有人是节目在恶意造谣。那我们要请教晃哥，因为现在包括这个立委张其禄嘛，好，包括了很多委员蔡碧如啊，都有出来说话，包括蔡碧如就说了，这个是灭党行动，恶意操作。那张其禄就说了，助理帮忙联系党团的业务，领立委办公室薪水是天经地义的。好，意思是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吗？ 嗯，我不晓得他们蔡碧如、张其禄他们，包括今天民众党党团的成员出来讲话，是因为昨天没有看清楚节目，还是故意问 A 答 B？ 毕竟这是民众党的习惯。 对， 昨天节目中那位高虹安的前助理 A 先生，他所讲的是他那个来龙去脉是这样。昨天是王定宇问他，其实这个疑问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问过。就为什么在内帐里面会出现一到两名助理，他跟立法院申请的薪资明明是五万，但是他实领金额却是零。我们当时就觉得奇怪，这个是怎么回事？齁，后来那位 A 助理还说，这个其实就是你举例你刚刚讲的情况，就是民众党五位不分区立委每一个人至少要认养一个助理。好，那好，现在问题在这里齁。我们质疑的是，其实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刚刚举今天的那个新闻里面，那是2020年的9月新闻，就是当时说有规定每一个立委要认养一到两个助理给党团或智库使用。好，今天他们的回应，这民众党声明稿他发得很奇怪，因为这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疑问。他说每一位立委助理都有一位，每一位立委都有一位助理负责跟党团办公室联系沟通，这个不用你讲，每一个党团都有。我们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问的问题是在于，因为其实一般观众朋友可能搞不清楚，立法院助理有两种，一种是立委个人的助理，一种是党团的助理。在立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345款里面有规定，你只要三个以上就党团，那每一个党团，大家看这一条哈，每一个党团可以设10到16个助理，那这个助理的薪水全部由立法院公费支付。好，10到16位，也就是说你最多可以请到16位。那立法院现在有好几个党团，以民众党党团五位立法委员来讲，一般常理16位助理绝对够用。因为民进党团这么大，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而已。详细我没有去精算，但是我印象中行政助理加法案助理加起来大概十几个，差不多 最多就16个， 最多公费给你16个，那不够你要多请啊，那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去付钱给那个助理。公费最多就16个。好，以常理来讲，五个立法委员如果你的党团16位助理请到满，应该是够用。好，那如果不够用的情况，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我们现在在质疑的是，因为过去民众党曾经被媒体报道过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寄生国会的事情。我们昨天在政治道节目中，大家在质疑的并不是说你的立法委员的助理到党团去，不是，我们在质疑是说你立法委员是不是因为他的内账里面那一位助理领的金额是零，所以有可能是不是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拿去请党工。如果是请党工就不行哦，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是国库通党库哦，因为党跟 国家的钱是分开的，你如果是拿去请党工，这当然是违法。因为昨天在节目中，其实包含主持人跟来宾质疑的是这一件事情，就你是不是把这个钱拿去请党工、嗯嗯、如果是请党工就绝对违法、嗯、因为国库是不能通党库、嗯、你请党工要用党自己的经费、嗯、你不能拿公费助理的经费去请。好，可是今天针对昨天那个节目中的质疑，民众党没有一个人回答，包含高虹安本人。嗯，那民众党我觉得你们自己也应该出来讲，那其他四位立委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没有人是明明立法院每个月发助理费给他、嗯、但是事实上领到手是零元、嗯、还是只有高虹安这个内账显示的这一个人、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比较质疑、嗯、也是民众党要说明清楚、嗯、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要求每一位不分区立委至少要任养一到两个助理、嗯、而这个助理是供民众党的中央党部使用、嗯哦、供中央党部使用，我讲得很精确、嗯、如果是有供你们的党部使用那就是违法、嗯、那个就叫国库通党库，这绝对是违法。那你如果说好我拿去党团使用、哦、这个在实务上也许勉强你还可以熬得过去，因为反正都在立法院。嗯。但是你如果拿去政党使用的话，那就不可以。嗯、还有，你有没有党工到现在还寄生在立法院里面？嗯、过去你们的文宣部十几个人是挤在立法院的党团办公室在办公哦。嗯、那民众党，你现在敢不敢跟对外讲说，我现在没有任何党工在立法院里面办公？嗯、还是说，这个情况2020年9月被媒体揭露之后，你们虽然嘴口头上想要改善、嗯、但事实上可能大家不注意之后，你们到现在还有党工寄生在立法院。 但晃哥，我觉得有没有党工哦，这个是存在一个很模糊的地带，因为他身份到底是挂什么， 他可以随时变成助理 还是变助理呢？因为你看哦，包括昌奇路就讲了，助理帮忙联系党团业务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意思是说我可能可以在立法院当助理，但我同时可以做党的事啊。那后面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括号说，哦，我可能在党部做工作，还是我就是一个人领一份薪水，但我要做两边的事情呢？ 实务上了哈，你说立法院助理真的很忙了哈。立法院助理，你说他要同时兼党团助理跟立委个人助理，实务上我没有遇过了，嗯，不可能的事情啦，因为你光专门做一个职务，不管你是做党团助理或是做立委助理、嗯、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嗯、我讲过嘛，加班是常态，不加班是意外嘛， 所以实务上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可以同时身兼二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刚刚举荐有提到一点，就是说那他到底是中央党部的党工还是国会的助理？ 对， 其实有时候是在模糊，因为你去问的时候他可以跟你讲我是助理， 对， 然后呢可是他事实上在做党工的工作， 你满不在吗？因为这个只有立委办公室立委自己本人知道， 或是只有当事人知道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把范围设定，就是在公费助理的部分，嗯，如果有人像高虹安的内账显示有一个到两个助理、嗯、他的应领金额是零元、嗯、但是事实上每个月立法院有拨款、嗯、那这个很典型、嗯、就是人头助理嘛、嗯、那如果是这种人头助理的情况之下，供你民众党的党部使用、嗯、那就是整个民众党都会被高虹安给拖下水咯。嗯， 所以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这个助理可以出来澄清，他可以拿出他的薪资单说，对，我的确有领立法院的钱嘛，但是好，我也是帮党团做工作，我不是人头助理嘛，这个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但我们要请教志深哥，因为现在最明显的是里面呢，这个内账里面发现薪水报五万，实领零元，这个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 是，其实这个问题有三个层次了。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你如果报五万领零元，那这个助理到底请到哪里去、你是不是人头助理、是只有高虹安办公室有呢，还是如同昨天所爆料的每个办公室都有这样的情况、今天那个民众党团还是没有出来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啊、有没有这些事情一目了然嘛，摊开来就知道了。高虹安的可以摊开，你民众党要自清、你也可以把其他委员直接摊开来，有或没有这件事情、有那到哪里去了、才会有第二个问题，大家说有拿到党团去了，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党团有党团另外的公费、今天民众党讲的也很好笑啦，说啊，当然啦、我要请一个助理负责联系党团业务、这也是应该的啊，这民众党是很忙啊、没有说啊，不然党团助理做什么？ 对， 党团助理他就是负责党团的工作，还有各委员会。为什么这么多个？因为有分八个委员会嘛、所以至少都八个。那以前像那你这样去分工，然后联系各个办公室、各个委员，这是党团助理的工作。我什么时候委员办公室还要特别设一个与党团助理联系的助理 联络员？ 对啊，这不是很好笑吗？党团助理不就负责这样子 联系的工作？ 对，所以你变成是好像哦，我办公室应该的、本来一个专门跟党团联系的联络员，还有你这份薪水， 助理都请走，你搞丢啊？ 哎呀，这都奇怪哈、所以变成是。 是那你现在讲不清楚的是，那你党团助理请的这16个，因为他可以到16个最多，嗯，你请的这16个公费助理到底在做什么？嗯，因为你的立委助理，如果这个昨天爆料者是对的话，他就有5个的扣打，嗯，是拿出来用来支援党团，嗯，党团的业务繁荣到这个程度，嗯，要联络员，然后原来16个还不够用吗？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虽然是旧闻，但是我们到现在也觉得奇怪的，嗯，就是刚刚焕哥也提到的，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党团党部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在立法院运作，嗯嗯？这是绝对，如果有，绝对有问题。为什么？党部是你负责政党的工作，你怎么可能可以用立法院的场地、费用、水电，甚至党团的薪水来支付你党部的运作呢？我们要的是这些立委的问政，这是党团跟立委的工，嗯，的立委助理的工作。嗯，可是蓝海来协助你组织发展，协助你这个民众党的文宣运作，那就不是咯，嗯，这样就国库通了。如果有这些事情的话，嗯，而且如果真的都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来运作，嗯，这是绝对有问题的情况。嗯，这三件事情，嗯，民众党凌晨发了一个稿子，嗯，然后又出今天早上又出来讲，可是没有一件事情，这三个东西，嗯，没有一件事情讲清楚的。嗯，我还是期待这件事情讲清楚，嗯，说明白，比选举更重要，嗯，因为这涉及到你民众党一个政党，你是不是一个应该要维持你的这样子政党形象的一个，嗯，一个工作，嗯。 好，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涉及到民众党的清白哦。如果呢，民众党真的像是这个声明稿所说的，整件事情是背于事实的话，是节目恶意造谣的话，那当然希望民众党这边可以提出更多的证据哦。好，我们现在呢，也要连线给民众党的前党员张义善，义善在我们的现场哈，义善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听到。 因为现在这件事情呢，烧的是蛮大条的哦，因为现在是说民众党的5个立委爆出有人头助理，那当然民众党这边是说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您所了解呢？ 我就我当初2020年在参与民众党党部党团跟立法院立法委员之间三者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记忆啦，哈，来跟大家说明。当初其实是柯文哲主席非常坚持以党领政的理念，啊，要求每个立委要吐出2个助理给党部跟党团。嗯，那大家在讨论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提醒主席说这有违法的疑虑，嗯，那到最后才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说由立法委员来聘任，啊，由党团决定这个人事。说真的啊，另外一名的助理就是改成所谓的啊，我们之前都可以看到的高鸿安的所谓60万的责任额给党部。那也你如果60万除以12个月，你一个月大概就是5万，也符合这样一个制原当初定出来的那个精神跟制度啦。那今天是因为高鸿安的账被挖出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件事情。那说真的，每一个立委办公室的业务都已经处理不完了，他为什么会推还一个人事给党团，其实是主席的要求之下，大家才在做这样的妥协啦。那这里有灰色地带的意思，我个人也认为有灰色地带啦，就是说党团聘任还是立委聘任，那最后签的一定是立委，因为人事权一定是在立委身上嘛，嗯，啊，这个人事是谁决定的，那立委最后签名认了这个人之后，他的工作也是在党团工作，也是在立法院工作，嗯，也是在委员会工作，嗯，所以他的模糊地带就存在，嗯，所以当初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折中的这个方法是觉得说是可以避免说法律上面的质疑的，嗯，啊，今天又被爆出来，因为我其实不太清楚高鸿安为什么要把他的薪资写零啊，嗯，我相信一般的委员因为他签了这个不管是在党团工作或是在委员会工作，那其实是你立委签的助理就会认嘛，因为毕竟他都是在立法院里面工作，那高鸿安为什么会特别写他的薪资是零，然后是拨给党团用，这个我就不清楚。那我相信其他的立委应该都会认这个这个助理就是他的助理啊，只不过是联系党团跟委员会的工作。 好，所以您是说因为柯文哲的下令呢，确定说真的会有立委助理来到党团工作，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零元助理的存在嘛，对不对？ 他这个内账我就不是清楚他为什么是这么写法，嗯。你一般我之前也做过国会助理嘛，嗯，因为到最后就是你讲白一点是哪一个立委聘你的，你的老板就是那个立委嘛，嗯。那当然因为譬如说我要协助党团的联络工作，那党团的主任可能也是我另外一个老板，但是我不会说我的老板 不是某立委，因为那个立委就是最后会合我的薪资跟签我的人事任命嘛。 嗯，因为我们看到高虹安其实签名了嘛，对不对？所以但他又说了，这个签名跟他的 Excel 档呢是两码子事，说现在外界对他的疑云是地沟道菜兜。但我们也蛮好奇说，那民众党这边有要求每个立委都有这样的内账吗？ 我想应该我不清楚，因为后来我就离开了每一个立委的。内部管理，我想他们每一个立委有每一个立委的机制啦。说真的，我看到高虹安的，因为我以前做过助理，我们的内账也没有记那么清楚。然后他记得那么清楚，其实算是可能是鸿海训练出来的奇葩。 嗯，好，所以你看哦，如果以这个助理啊，同时又要处理立法院这边，又要处理党团这边，那你可以介绍到党部工作，那么助理难道不会不满吗？赵博颖， 我这个就是助理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如果老板。讲白一点，我们都当过助理，老板人好的话，我们会其实再累，我们都愿意啦。如果老板每天骂来骂去，我们再就讲白一点再闲，我们也不开心啊。这是每一个国会助理里面的一个辛甘苦谈嘛，哈、就是老板的态度其实决定了助理他愿意奉献多少的一个程度。 好，所以你怎么看现在高虹安的助理跑出来爆料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要做政治我做了30年，我觉得政治是一个先学会做人再做政治嘛。因为如果你不会做人的话，你政治再怎么厉害，操作再怎么厉害，你到最后就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每一个人他的不满会投射在你身上。 嗯，但整件事情现在已经烧到了民众党身上咯，其实党主席如果就您这样讲的话，柯文哲是不是也应该有些表示呢？ 当我觉得是谁做决定谁负责的，我相信不是每一个立委去做这个决定的，因为立法院每一个立委都忙得要死，怎么有可能把一个助理拨给你党团？所以一定是就是党主席决定嘛。啊，就有参与的那个过程，事实上就是党主席要求每一个立委最后要捐两个助理的扩大啊，那到最后是大家在妥协跟尽量的符合法令上面的规定上面，才做出所谓的责任额60万。以及一个助理由党团来聘任的这个规定。 嗯哼，好，所以那您之前有说，其实郭董这一次，高虹安说啦，两个人是合体，但背后变成了合成。那你觉得，就您所认识，郭董这样子是真的有挺高虹安吗？ 就我当初参与民众党不分区提名的时候，其实民众党当初比较喜欢的是刘幼彤啊，因为当初在郭董在竞选国民党初选的那个过程里面，刘幼彤的表现事实上是比高虹安好的很多，所以当初在跟郭董在合作的时候啊，民众党其实提出是不是可以让刘幼彤来做我们的不分区立委，但是郭董是到最后是给了高虹安，然后刘幼彤反而是给了七兵党做不分区的第一名。那当初因为郭董同时支持民众党也支持亲民党，那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两个面向啊，一个面向是郭董怎么看待高虹安跟刘幼彤，当然是比较重视刘幼彤。那第二个就是他把他重视的那个人放在的是亲民党而不是民众党，这看出郭台铭是比较重视宋楚瑜主席而不是重视柯文哲主席。 好，所以等于是2020的时候他有押宝的意思吗？ 当初事实上也不算押宝，因为当初他本来要选总统，后来没有参选，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帮忙他鼓励他出来选总统的，包含民众党跟亲民党的人，那他到最后就两边都有帮忙，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郭董是帮亲民党比较多。 嗯嗯，好，我们晃哥在这边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易善， 我中年晃请教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党团有16个公费助理，那民众党只有5位委员，16个人难道真的不够用吗？还要立委去认养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你所知，有没有立委的助理，他并不是认养到党团，而是到党部去工作的？ 第二个部分我不清楚了，因为后来我就离开了。好，这是第一件，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后来有怎么摆放啊，就是人事怎么运用怎么摆放是我不清楚的。但是当初定这个规定的时候，是为什么大家会来妥协的原因，是因为柯文哲蛮坚持所谓的以党领政的理念，他要求每个立委要有两个助理的配额是给党部跟党团来做指挥，所以才衍生了这个所谓避开了所谓的模糊地嘛，为了避开一些法令的规定，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 立法院聘立法院只有立委可以聘任这个助理，那你要又要求他去党团工作就很难，所以才会有所谓由立委来聘任，然后到党团工作这件事情。那到党团工作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说是立委要求他去党团工作，也可以说是立委协助立委去做党团的联系工作。那这个东西就会有所谓的模糊空间跟模糊地带。那这个最后就是交由司法去判断，到底这样算违法或合法吧。 那他们党团聘请公费16个助理还不够用吗？ 哦，所以我才说这个是柯文哲坚持下大家妥协的产物。 好，易川哥有问题要问一下易善哈。 那个我易川啊，易善，就是说当时在定这个规则的时候，这个草案就单纯是柯文哲你的嘛？这个听起来就是要从国家拿公费助理的钱来处理党的事情嘛？就是咱刚才讲的国库通党库嘛。所以您当时大家建议讲这危险，所以大家都要妥协嘛。啊，可以即马妥协出来，结果嘛是危险嘛，这嘛是算，嘛咪讲模糊空间，这个足明显的话来讲，甲国家的钱摕入来互动啊，哎。 因为一般来讲呢，我讲大家做过助理都知道，所以所谓的在立法院工作，只要立委认了啊，所以就是信任关系嘛，就是你问我就是其他的四位立委目前愿意挺柯文哲嘛，那高鸿安就是在内帐里面记了一笔啊，表示这个人不是我的人的概念嘛，好，所以这是高鸿安跟柯文哲之间是要去解决的问题，不是其他立委要去承担的。 好，我们谢谢易善。 其实问题是说谁立委认不认的问题啦。 好，所以现在变成是那高鸿安现在变成他认的问题嘛。我们谢谢易善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哦。但现在呢事情够快打掉，如果民众党里面呢现在传出真的是有人头助理的话，现在还不晓得，画一个大问号。因为呢民众党这边是做声明来否认的，但是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就有爆出真的有民众党的党员寄生国会的情况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刚刚我们可以听到呢，这个民众党的前党员张义善就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柯文哲那个时候鼠疫哦，所以才会变成立法院的助理呢，可能同时要兼党团的工作。那包括呢，民众党现在也出来讲说，诶，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最新 po 文哦，这个是民众党团的成员，也就是这个朱哲成呢，他刚刚在脸书上面 po 文说，党团法案组的助理呢，每天都在处理委员会的事务，那么基本上呢，这些被安排的党团助理一定会经手委员的工作。五名的立委呢，确实有安排助理在党团的法案组服务。这个制度呢，是柯文哲要求的。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博文哥哦，因为既然是柯文哲要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制度呢？照来讲，应该是要分开的，因为党团的事务跟立法院事务就不一样嘛。那是为了要心急吗？还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便宜行事，第二个省钱呐、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其实党团助理的工作跟你是党务体系的党工的工作 不一样， 本质是完全不一样。我举例来讲，我是新北市党部的主委，新北市党部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主要的工作我就是一个党的机器，我就是要在选举的时候发挥最大的浮选能量。所以你看，一般的这个党部的工作，它主要就是平常扎根基层，然后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党务组织，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我选举要浮选，这是党工要做的哦。但是党团助理是不一样。我过去在跑立法院的时候，你知道党团助理对我来讲，哇，他们真的好认真。为什么？他们一个人经常要盯一个到两个委员会，盯委员会要盯法案，盯法案的进度。同时呢，他们这些法案的这个进度到底要怎么样的法案的攻防，这个部分跟你党务要做的什么，我要选举啦，我要造势啦，我要基层组织，那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党团助理的工作，坦白讲还包括你这些法案的这个处理，其实这个是属于公的事务。就说我法案的通过，这个是纯粹就是为了这个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福国利民的法案。坦白讲这个公部门的性质是非常浓厚。可是党务的不一样啊，党务的部分是说我要壮大我党的组织，在选举的时候才可以发挥最大的能量，达到胜选的功能。所以如果啊，你把党团的助理跟党工的这个工作混为一谈，哇，那就真的是党库通国库，国库变党库，这个不一样。 但如果我是陶给的话，我就会觉得你怀疑敢玩的呀。你当初应征的时候，我有跟你说啊，我就要是要做两边工作，我只要给你一份钱就好了啊。 我认为这叫便宜行事啊。坦白说，因为基本上哈，这个还是分得清楚。我举例来说哈，我今天看到这篇报道哈，但这篇报道他讲的内容哈，我就先引述一下哈。 他说啊，民众党哈在党部里面哈，包括他的党部文宣部的主任柯玉安、部主任蔡俊伟跟发言人杨宝珍，都挂立法院党团助理缺。我提醒大家，这个是可能是有问题。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不晓得这个要问他们自己哈、第一个，如果我就已经本身是挂党部文宣部主任柯玉安，然后呢，我领的钱却是这个领立法院党团的助理缺。这个当然有问题啊，因为你做的是民众党党务的事情啊，这党务的事情跟人民有什么关系？党务的事情你要让民众党壮大，民众党选举选得好，这个跟民众没有关系。可是你领的是，如果假设你领的是立法院助理缺，这个立法院是公费助理缺，那你怎么可以领立法院的公费助理缺然后去做自己党务的事情？这个当然就有党政之间的分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坦白说要厘清并不难。 所以刚刚议长有说啊，本来要吐出两格啊，所以最后妥协了嘛，因为可能有游走法律问题嘛。 对，因为他们其实内部刚张义山自己就有讲他当时参与的过程，他就有很多人提出质疑，这个提出质疑是很正常的，你不提出质疑才奇怪。这个提出质疑就说这个变成党政之间的这个界限，党跟你的这个党团的这个界限如果完全模糊掉的话，这个就会有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当然我想说这个部分有它的灰色地带，要交由司法去认定，但基本上这个政治道德就有问题。 但我想请问一下，因为邱成远说我要求民进党团公开助理费，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蓝绿也都这样有吗？ 没有啊，我们党团就是做党团的工作啊，党团的助理。我跟大家报告齁，这个我们引以为傲，我们民进党党团的这个助理哦，不但年资都很久，而且非常资深。他们就是专注在立法院做法案的工作，那个跟我们党中央的这些党工又是不一样的系统啊。 好，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民进党团现在有63个成员，61个民进党加两个无党籍，他们只有12个党团助理。上限是16哦，可是民进党团这么大，这么多立法委员，他只要12个就够。而且民进党团的法案助理专业到什么程度，记不记得当时不分区有提名一个郑桂莲，他其实就是党团的法案助理， 对， 非常优秀的资深助理。那好，我想请问民众党，我还是回到我刚刚的疑问，你只有5个立法委员， 用到16个 公费16个会不够用吗？因为你只有不够用的情况之下才要立委额外去认养嘛，对不对？你公费16个全满的不够用吗？那所以我合理的怀疑，你这里面有没有党工混在里面？ 对， 把名额给党工用掉了。 我们刚刚问的是民进党这边，那请教一下思维哥，蓝营这边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我相信我们蓝营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好，你如果说有这个情况，民进党早就已经都揭发了。但是或许我个人这样子听一听，我会觉得讲说，民众党它是一个草创的一个政党。那或许他在立法院第一次有成立，可以成立党团。然后他的一个这个立委都是不分区的一个立委。那他们会不会自己去增设了这个样子讲说啊几类人啊做两个人哈。刚刚我就讲你这样子做的话，观感不好，那你有违法之嫌，为什么这样讲？如果假设你今天讲说啊，我应聘了一位助理，那他是挂在这一个立委办公室的这一个立委助理，那他又增加了讲说要去做党团的一个工作，那这都有怀疑感吗？因为毕竟民众党是小党，那这个东西你如果讲说员工助理自己本身都觉得说不行的话，那你可以提出劳动契约啊。那如果说劳动契约这样不行的话，我相信人一定会说啊，不，我请把人。但是如果讲说像刚刚在讲说五万，然后你又变成零，那这样子这个钱到哪里去了？这个钱如果说真的是讲说啊，这个人挂的是东团的钱，结果你还是你的钱，结果他的钱又害你，转了一个去领另外的钱，那这就有违法之嫌。 这个钱通来通去。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讲这就有违法之嫌。所以说我讲说整体看起来或许高宏安委员他现在剩下九天，他会觉得讲说哎呦反正我都交给司法。你够嘛够没清楚啊，那只有交给司法。 好，我们要请教一川哥，因为现在包括高宏安嘛，这几天都开始讲说我交给司法，因为我真的开记者会问 A 答 B 好像也讲不清楚。重点是这个人头助理重点就是在实领零元嘛，你说这个零元是非常夸张一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寄生或者是人头的情况，还有怎么样脉络可以查吗？ 就是说我昨天提到说有一个助理，这个立法院用五万的薪水给他，他最后实领46000多，可是在高宏安的记录里这个人就是零嘛。那我就要问说为什么是零嘛。零的意思就是说这笔46000多不见了嘛。那不见了跑去哪里？是领了钱给高宏安，还是领了钱进公积金嘛。这个当然要解释嘛。因为你只要把国家的钱领出来然后变成私用， 啊，这就是贪污治罪条例嘛。那我们现在讲说这一个这个民众党的党跟党团跟党中央的关系啦，我用这一个数学给各位看啦。就说立法院的这个党团的这个助理现在规定10到16，我假设他聘了16个人。 对。 那柯文哲说每一个不分区立委要交一个，所以交了5个。所以就21个大水库。那21个就是21个都有工会助理证，我这样讲，有21个有工会助理证，因为薪水多少咱不知道。好。 这 21个，不管你是做党团的事情，做委员会，好，咱立法院的委员会的事情，还是做立委的事情，都没要紧，那都是立法院的事情。跟他讲，要做啥物代志，我无意见。可是你只要走的这个歪，歪就是讲做民众党党中央中央党部的代志，歪只要大于一，这个是国库东考库，等于把国家的钱领落来了，拨来给民众党，啊，这来出代志。啊，现在柯文哲，你有没有觉得柯文哲的套路跟高鸿安差不多？就是因为逻辑就是讲哦，就是这位啊，先来想讲哦，有啥物钱的入来。高鸿安有想到助理的薪水。助理的加班费，你看伊本的茶包，哦，这有诶无诶？高文刚拢想着，柯文哲这边想的是讲，嘛有党团的助理当几排，啊，你这不分区诶，你不分区嘛是我甲你提名的啊，来，一个人交两个人来，哦，啊就交来，交掉了，我党中央要运用。柯文哲，民众党上次的得票率，每年政府给民众党7900多万呢。一年有恁7900多万，连这个助理的扣台你也要摕去用。第二，你不止摕去用呢，恁规个党老搬来遮呢。各位知道民众党的这个，你看伊东团是青岛东路，这个叫青岛三馆的三楼，一楼开始伊个时代力量，刚才亲民党嘛拢几下，伊刚搬进去了，这边20-30个人啊，佮讲丁忠宏。佮加开你换你的钱，开100几万。 那我外靠路边走厝啊。 对，啊，所以唔知有迄啥物啥物小牛，那文宣部也入去，啥物因的智库的也入去，一大堆拢入去呢。入去了安怎？你去总爱用电啊。上酷刑的啥？你知无？我拄讲有20几个人有助理证对无？可是伊党中央入面是无助理证，伊拄直接坑一个名单到一楼迄个警卫室，甲迄警卫室讲，这拢阮三楼的。 啊，这样进得去？ 你拢甲我绑起来。啊！警卫当安怎？那警卫无可能去得势立位啊！迄人个党团偌大个呢？所以迄段时间，民众党都要把遐当作中央党部咧用呢。啊，用咱人民的薪水，你要去处理党个代志。啊，人个楼卡时代力量个，迄党团无几个人，足早了，逐工足早了无用电啊！迄楼顶个用个乒乓球，啊，到尾去用掠着了，甲撤退。真的是民众党高鸿安或者是柯文哲的逻辑，就是讲。咱先来想讲，偌济钱个几百几百，你啊，甲决定要怎用？可是柯文哲人国家一年哦，你民众党7900几万，你嘛拢跟你无款，连这个助理个钱你也要用？好，我来讲赖香林，赖香林阿未做立委进前哦，伊甲当选个时阿未就任，伊又讲啊，这立委个助理为啥物薪水遮低？一个月甲3万块，啊，着助理拢无够用，吼啊，所以啊加薪水啊，安怎加名额？这种赖香林讲个，啥物几只米料？赖香林你嘛交一个出去呢？你咪讲薪水无够，你咪讲助理无够用，骗了车，车无人，你搁交一个去哦，当部，你是劳权立委，劳权立委这件代志哦，告进歌华会啊，赖香林你连一句话都无讲，你凭什么说你是劳权的立委？我讲民众党这一种从头到尾都要用钱来思考这些事情哦，早晚会出事哦，早晚会出事，这个哦，最后都要付出代价。 好，志正哥。 是没有错，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小鸟，这个其实维基百科就查得到。柯玉安2020年2月1号进到民众党刚成立的民众党党团，担任民众党党团这个副主任。可是同一时间4月1号，他同时兼任民众党党部的什么创意文宣部主任。我现在问两个问题嘛，第一个，你的薪水是民众党党团支付，那你兼任有没有领党部的钱，还是就是你当党团主任的党团副主任的钱，然后同时做民众党党这个党部的文宣的业务？同样的问题，第二个是，那你做你的时间到底是拿来做民众党的这个党部文宣业务，还是做党团的工作？你不要跟我说这两件事情一样哦。刚刚已经讲那个 党部跟党团， 对，我跟你讲得清楚，党团的工作其实是法案，其实各式各样很繁重的哦。那到底你的钱、你的工作？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这就是刚刚一山哥讲的， 没有错，从法律面上，你可以说阿伯啊，我就拿党团的钱，我做党团的工作，之余我兼任做党部工作，灰色地带。那你也可以说是易善讲的，这就是柯文哲想要把这个以党领政，放一个人在党，放一个人在党团，然后一样党团的钱，但是他用党部的思维去遥控。嗯，那这些东西你全部搅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个政党做过这样的事情。嗯，可是你做了。嗯，这就是民众党今天为什么引起那么多非议跟争议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做了，其他政党不会去混淆党团党部这样子，不会去混淆立委的这个助理的薪水、公费的薪水跟你党部运用的情况，不会党库通国库，这是柯文哲跟民众党现在的争议。 那个主持人，我补充一句就好了。你说像他们这个都有党职嘛？例如说党部文宣部主任柯玉安，我相信他们有党职，而且有名片，对外他们一定有他们的 title。如果他们的正式名片、正式对外 title 就是文宣部主任，可是你发现他挂的是公费助理这样的一个缺， 啊，那个丢啊， 就说 bingo 啊，这个还有什么好讲的？所以这个坦白讲，这个并不是说完全都是模糊空间，其实也是清清楚楚的。 好，不过呢，林冠年在刚刚呢已经来提交更多的证据跟资料了。那之后呢，高虹安还要怎么说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包括昨天呢，周刊已经抛出了有关于高虹安呢这个薪资哦，上面都有他的签名哦。但高虹安现在一直强调说，这是地割到菜的，说哦，这个 Excel 档呢跟我的签名是两码子事。但是真的有分那么开吗？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助理爆料啦，包括说奇怪，怎么连办公室的茶包你也打包带走呢？好，这一条呢，高虹安是认了，他说。对啊，办公室分给我的茶包啊，三合一咖啡我都打包带走啊，因为国会办公室跟地方服务处大家都有共用的情况啊，里面还写着不管是网络啊、印表机还是主机等等啊，大家也说啊，接下来 A4 的纸还是立法院的厕所的卫生纸，难道都要小心了吗？慧珍姐， 其实昨天看到那个上电视助理 A 的一个爆料，我整个人可以说是惊呆了，瞠目结舌。我不敢想象一个如此年轻的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相关的贪婪就像无底洞一样，大小都贪。我觉得昨天整个整理起来，他大概有几个问题。我们先讲他私德的部分问题。其实刚刚易善讲的非常好哦，所谓的政治就是你要先学会做人，才有办法把这个政治给做好。什么叫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结果你的光是你办公室助理打个不干，每个都跟你深仇大怨一样，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来选未来的一个市长？你可以管理好这个新竹市吗？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私德部分，真的是非常夸张。你说 A 走办公室的那个咖啡包跟茶包，我觉得那也就算，你就是做当生欸。但是你看苛刻助理加班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他说呢，他加班了八小时，结果呢，他的办公室助理跟他那个主任跟他说，哦，就是委员认为哦，你加班出来的这一个新闻稿，他认为啊、品质不够好，所以他只让你报四小时。那这有问题哦，我明明加班八小时。对，我明明不是，不只是这样，而是我明明加班报八小时，结果我变成我少报四小时，对不对？你把这四小时给年晃哥报，那年晃哥跟你特别好，那我就不相信晃哥这四小时的钱你有拿到，到最后又是回缴到公积金。对，所以他就变成是他其实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仅是违反劳基法，他这个其实也涉嫌到就是把公款挪为私用这件事情，这也是违法。再来他就说高虹安的一个亲信，他的助理们还分哦，就有点在像宠妃，大家在争宠一样。你分一般的助理跟你的亲信助理，如果是亲信的助理，就会帮你 cover 很多事情。像刚刚讲的，为什么他的每个月薪水是五万块，结果他实领的是零元？我相信那个人可能也把他归为是所谓亲信助理，变成是他所有领的钱全部都上缴到公积金，上缴到可能到最后这边国库通党库，给党使用。还有一个是这个部分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什么恶劣呢？半夜夺命连环扣。他说哦，我们领的钱哦，明明就是一个月才四五万块，结果高虹安以为我们每个月都在鸿海工作，可能领了一二十万。半夜他就把自己当成郭台铭就对了。我如果半夜打给你，你没回，隔天就会大地震，所有人就会被他抓进去他办公室里面痛骂，整个办公室就会很低压。这是违法的。我跟你讲，这个曾经法那个 相关的劳动部门有去讨论过、嗯、如果说光赖简讯这件事情，如果你到半夜下班时间、嗯、你主管还一直去那个赖你干嘛的话、嗯、这个其实是可以告的、嗯、因为你其实上下班时间是有固定时间、嗯、你这样造成我精神很大压力，这其实相关去诉讼的话是会成的、嗯、然后呢结果他自己把自己是这样的惯老板，半夜24小时，你以为每个人都是你的 Jack 哦？ 但他有说他对这个员工助理很好啊，劳动节还有让他们休假，还记不记得贴在这个办公室门口这一张 劳动节是大家都休假吧？什么你让人家你不让人家休假也是违法的。哎，而且重点是戴香菱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讲。嗯，我真的觉得真的，而且昨天那个助理还讲一件事，他说他们当时那个办公室助理曾经是一个学运还是劳运的什么95一个社运的一个参加的人、嗯，结果一个当时是为了社运理念走上街头的人、嗯，现在成为高虹安助理之后也跟着鸡犬升天、嗯，所有的怪老板会的一些相关的招式，他们。只有青出于蓝胜于蓝、嗯、这让人家听了就觉得这个剥削年轻人部分、嗯、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最后我个人觉得非常压抑的一件事情，他说高虹安其实是抗压性非常非常低的、嗯、之前光是塔绿班的事情他在家里哭了一个礼拜、嗯、各位啊，你们恰姐的为了一个塔绿班的事情哭了一个礼拜的人、嗯、这种人未来有办法当新竹市的市长吗？ 好，不过大家说呢，高虹安的助理更可怜了，一个小时的防疫照护假居然也被讨全薪，诶，这不是政府给你的假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针对高虹安的种种行径呢，现在有越来越多助理出来爆料了，而且还说高虹安的助理用得很凶，有多凶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某一个助理来爆料说，三年用了20个助理，但是待超过一个会期的很少，通常其他立委一个助理常常待超过6个会期。还说呢，有一些办公室的餐饮基金呢，例如可乐，大概有一两手之类的，有一次喝完之后呢，就听主任说啊，这个月先不要再买，为什么呢？喝太多委员会不开心，可见给员工使用的额度非常的有限，为什么呢？难道是自己要拿去洗头吗？好，重点是呢，高虹安出门不带钱，这也是来自助理爆料说，有一些年轻助理呢，平常只带1000块钱，就必须要向小金库来借零用钱，垫了之后报账，会不会把钱还给他？他也觉得不一定。哇，一川哥，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助理的薪水都已经那么少了，我还要先垫钱哦？啊，连买个可乐可能都要被骂吗？ 对。高虹安的这个个性就回到他从资策会，大家就知道他的这个对钱的这一个逻辑。老板出门不带钱，有时候也蛮正常，因为掏给人嘛，哈、嗯，不炸钱。各位记得前几天高虹安有跟大家讲说，他们助理有先帮我垫、嗯，我有叫他们来申请哦。嗯。如果申请10块20块，会不会被退回来？ 六个月才领得到。 对，因为有可能唔敢请嘛。啊！你拢用安尼，啊，够一条卡咧，记住无？得刷卡呀、啊，刷8006，嗯，刚特高清，这个刷卡换现金，红利点数毛利谈，嗯，有这种诶，诶、欸，这是足侪足侪少年，那来欠面金的情况，来今仔只得我请，嗯，然后我去刷卡，拿来一个高3838，那我就刷卡换现金，嗯，高永安，你这种逻辑怎么会这样子？啊，哥哥讲起来咧，他说他的助理啊，就是说这人家爆料说他的助理有温内裤诶，交外裤诶。好，有家己的，交迄个外围的、嗯，所以各位注意哦。我昨天讲说啊，高虹安助理有5武将，五武将，这5武将哦，就是因为薪水、因为加班费领上济，因加班费一个月这5个人加起来哦，加班费差不多领60-70万，六七万，好、嗯，等于讲伊个加班费总共8万嘛，哈、哦，领差不多6-7万，拢这5个咧领。嗯、薪水嘛，这个会上个，当然来调一个李宗廷是个自由球员，嗯、就是讲，大家领出呢都是便宜的，因为总共安尼40几万等诶。他把这个助理一分在办公室，让办公室的氛围的做嘛，你知嘛？就讲啊，还是微管的人，啊，咱拢唔是，所以助理的流动率非常高的这个原因，就是大家无一个向心力。你讲请假，这刚够一个讲什么请生理假，搁爱写脸书啦，嗯，哦，搁爱写冷拼，搁爱写执行稿。欸，我想问这种做过男性主管的齁、喔。我下骹有一个助理，一个工作人员，讲我今天要请生理假。嗯、我连一句话都唔敢问呢。嗯。像敢问问讲，欸，你为什么请生理假？嗯、男性主管这种问题绝对唔敢问。 而且逼性骚扰。 对。敢要请生理假，尤其生理假在法律上，这个本来有这个规定嘛，家庭照顾假，拢有嘛。人咧处理有代志的家庭照顾假。生理假，尤其人若要请事假，主管上个拢卖萌来，今仔请假就是有代志嘛。嗯、你敢问下这個，叫伊生理假时，你佮他讲，哎、欸，要写脸书，佮写两篇， 阁下。 要一算够，如果对助理这样子，我们在家公，如果助理说啊，拍谁啦？这个老板啊，这个茶包我可以带回家，干你啥？ 我，你俩开一包回來，等你可能刚刚催你，叫你行动来。一包茶包你换一些大量采购的，我看还差不多一包，应该三块四块都有。听讲一李焕英来对，你若去李伟的办公室，看到李伟的助理泡一种的，和你啉的吼，就代表大家交情无啥好、可能就是来咧澄清的、哦。可是所以说，在李伟的办公室， 跟你讲，讲的李焕英爱茶包的囤货， 大家拢嘛囤货的， 来给你播出来。 去到遐，人一般就是拢有咖啡机嘛，吼、啉咖啡有咖啡机嘛，吼，啊无就是讲迄个李伟讲话，我这有关于阿里山的，我这雷山的拢摕出来泡。助理嘛，足少啉遐咖啡啦，啉遐茶，因为遐哦，算讲较俗啦。可是高鸿安伊连这嘛要客，这个消贪，你知影？用台语讲叫消贪啦，就讲伊连这一滴仔钱伊也买。伊讲，我问足侪李伟讲，哎、欸，啊恁咧茶包哦，大家听讲拢送足侪，啊拢食，拢泡袂了，恁拢客去对，伊讲拢客去服务处。国家客去服务处，这是合理的。哦，因为民众陈情也是服务处。客去服务处，李伟也家己开车。再茶包等于服务处，你偏贵。伊服务处伊对，你知无？高鸿安伊服务处 伫台中吧？ 台中，文心路、五权西路口。你也可以再去台中，伊是到尾啊，甲再来，甲来讲啥物新店嘛，吼，再新店啊，台北，你用寄就好嘛。你这个助理讲，哎、欸，村内茶包啊，你每两个月都帮我寄到那个我的服务处去。 啊，伫台中买的比油资较俗咧。 啊对啊，你来讲对。啊，伊到底是再去对啦？伊对这个物件还要再，还是伊去网拍？还是伊去网拍？我是唔知啦，我是无是顶晚看到人咧网拍，迄、那个网拍咧。 立法院专用茶包。 茶包啊，刚刚我买去立法院，买林冠立法院的茶包，哎，来买一包来啉看卖。还有当时也真歹，另外讲，所以做者立委，因咧茶咖啡，哦，啊，若是讲较低级的，就是立委个推个初级客在讲这阿里山的这啥，啊，无就去西门买就好啊。足少人讲一办公室咧泡迄个茶包交迄个咖啡三合一，而且今嘛有啥物人个里面就一包三块的三合一的。啊，高鸿安连这啊要讲贪去，我讲我这台语叫做消贪啦。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高鸿安之前呢，不是说他在鸿海可能如果真的啦，一年年薪有1000万的话，当委员哦，可能真的是钱哦，真的少很多啦，所以对于这个钱的压力就会觉得来的比较大嘛。我们要请教志胜哥，因为包括刘宇呢就有爆料说，高鸿安之前不是赞助了一个里长的摸彩活动吗？2980块钱，但是全部都有助理上缴公积金支付，上面这个摸彩没有写助理的名字在上头啊。当然啦、啊，谁赞助是写的高鸿安的名字嘛？但当然不可能会写助理的名字啊。但重点来了，高鸿安助理一个小时的防疫照顾价。怎么也被讨全薪呢？我们也觉得蛮纳闷的。这个防疫照护家是政府给的嘛？不管是在立法院啊、一般的公家机关啊，还是私人企业啊，都有这样的价嘛？那你没有给人家钱也就算了，你还要跟人家讨薪水干嘛呢？那难怪市场猫会说，好，因为助理圈子很小，所以耳语传很快啊，这下子就一个一个出来爆料了嘛。 是没有错，所以难怪高鸿安的助理的流动率这么高。之前在节目讲说，其实每个会期的那个助理名册都拿得到嘛，助理工会，因为高安助理真的每个会期都不一样、啊、哦，他的流动率就超过，我算过超过20个。 对，林根人之前拿出那一份，每一份都不一样， 每一份都不一样啊。 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主任做 了 六个会期， 就是、对、就是、对，但就只会跨下来 C 助理 啊 ，C 助理大家在讲哦，所以你看到这个真的是惯老板、哦，先从刚才讲防疫价是政府给的价，他只请一个小时，居然要扣人家全薪，防疫价是政府给的价，你全薪水是就公费给的薪水。那你居然扣，那请问全薪扣下来钱呢？是不是又 公积金？ 对，又是公积金齁、哦、然后再来也有请病假的，请病假人都难免都会生病，请病假拍谁缴半薪出来、这都是助理讲的齁、OK, 那半薪出来那一半的薪水又去哪里？公积金齁、那刚刚更不用讲那种生理假，你还傲人家在家里要去做 FB、做什么东西等等之类的。所以你这是惯老板的行为齁、那我们就回来讲这一位艰苦卓绝傲了六个会期的 C 助理齁、也是这个市场猫提到的，这 C 助理大家都有印象，就是那个加班费、这个捐出公积金最多捐了27万29万的那一位、你看他的薪资，这个市场猫很认真，2020年的薪资把它全部列出来了，也把它列出来，然后列出来之后你会看到他的薪资总额是103万多一点、那我们好奇说这不晓得有没有被扣钱、你不要忘了你写的不好会被扣钱、你可能请病假也会扣钱、可是请不要忘了他这些103万，这年薪百万其实真的不差、 哦，问题是，那怎样？他总共上缴了29万，他的薪水里面的上缴比例是 27.05%、超过四分之一上缴到公积金。我们该说这位主任，该说他在这个高宏安办公室真的是尽心尽力，不单只是奉献他的这个所学，连薪水的四分之一以上都捐献出去。 那他一定是清信嘛，他就是符合这个清信 啊，高宏安会拜托他多领一点嘛，对不 对？ 对， 应该是符合清信标准。为什么？哎，这103万真的是血汗钱，因为半夜11点半的时候打电话小编群给 C 助理说，然后呢，明天的文章好改好了吗？昨天有说这个就要发，半夜11点半去问你改好了吗？哦，就是 C 助理。所以你说他领这个薪水，我觉得 不好意思。那个老板如果说半夜11点钟要求助理来说，哎，不好意思哦，打扰你睡眠时间，没有哎，11点多就直接说你好啊呗， 你好啊，我准备 用了， 哎，而且就是这种口气啊，啊，这是他们的小编群的东西也被截图接下来，也是 C 助理啊， 应该算加班哦。 哎，应该是啦，不然还是一样啦，就算你加班还是要捐出来啊。所以其实我相信那个C助理自己也知道，好啦，我都反正都要捐的，我就去做。所以你从这里看得出来，高宏安这个惯老板苛刻助理的这种行径哦，这种情况难怪在立法院现在大家都一个一个跳出来讲，看到高宏安真实的这样的面目。我还是讲那句话，在立法院就这样子我行我素作威作福的惯老板，你今天如果真的是新竹市市长，大家可以想象新竹市会变成什么样的腥风血雨的状况。 好，我们就请教一下世维哥哦，因为你看啊，高宏安啊，到今天呢、啊，还是说一切交由司法调查嘛？那包括昨天，其实最新一报是助理爆出来的争议，他都没有讲哦。好，包括签名，他也都没有讲哦。他都说啊，这个是地哥到菜德啊。好，立法院茶包跟咖啡包这个带回家，这个是认了嘛？但是也是问 A 答 B 啊。好，所以呢，是不是关键问题他都回避？包括公积金合不合理，助理加班费福报金额。这个都没有讲哦。好，男朋友助理呢，李中庭薪资浮动特别大，他也说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也进入减调侦办了，不要再跳侦了。好，知不知道李中庭兼职内容呢？跟刚刚问题问的一样。好，包括现在更新的市政一些苛刻助理的情况，助理都出来爆料了。那难道当一个老板不用出面出来讲清楚吗？甚至你现在是要选的是市长欸。 我刚刚就讲了南宫这个观感不好，但是你做头都要顺岗。你今天如果说被人家这样子做一个检视齁，当然选举的攻防很多，选举你一定要周光才不会来弄给我们检视出来、那看你怎么样做回应。当时在讲这一个论文案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大家就讲说，哦，他马上第一时间就出来回应，回应得很好，然后他就整个民调就往上窜了。当然绿营这样子一直打他，但是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应对不错，他的民调就往上飙。可是你针对于讲说这一个林冠人在质疑他的一个助理费用的时候，他居然讲说林根仁啊，你这民调得要标不机会动算了。他好像看不起他。但是林根仁也点到为止，那时候就讲说好，我不到减掉去。为什么啊？你上去减掉一起，你当个水落石出，你要选举以后啦。只不过是说能够点出来林根仁，让大家知道讲说，欸，我不是不害怕，我不是没资料，我也是有资料。那我打了之后社会的观感，你从这个主要三个的一个候选人，你看哪一个比较适合。那好了，那现在绿营的或者是讲说他过去的一个助理又爆出了这么多助理费的一个回捐也好，或者是说挪用也罢，甚至于其他的这一些刚刚一川兄讲的公小贪然后小气也罢，但是你这样子让人家整个看起来之后，我会觉得我听到的新竹市政府这一些公务人员，他们会去想说未来我一个老板如果来了，也要叫我缴公积金。如果我迟到了，也要缴这一个互助金。 对，那半夜要发 薪水， 对对对，他们会不会担忧？会担忧。但是我今天要讲，你或许你可以讲说，我一切交由司法，选完了剩下9天之后，选完了之后，我有动算，司法你来查。我反正若无动算的时候，你司法反正没来查。但是我会觉得讲说，不管怎么样子，这件事情我刚刚就讲。是个案还是衍生到民众党整个党团的通案，那我会觉得社会都在看，我会觉得认为不管你当选不当选，到时候司法都会去侦办， 对，是。 但是你现在剩下最后9天，你也想说，我就办好期都不爱讲，你哪都不爱讲的时候，我讲坦白了，你这样一天一天亲，所有社会的观感不好，你的一个选民会慢慢流失。因为我讲蓝军的现在也在集结了，他们的赖都有在讲彩虹是短暂的，现在看清楚应该要回归了， 所以说林根人是有慢慢的一个爬升起来。嗯，那我们还是讲2020年政政前民调也是落后，但是开票出来之后他是赢的。嗯，所以说林根人还是有机会的。 好，我们要请教晃哥、哦、因为现在看起来呢、嗯、高虹安呢是不是未来没机会不晓得，但这件事情呢一定会查到底的嘛。 对，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助理有爆料说之前塔利班之歌的时候他在家里面哭了一个礼拜没有进办公室，这件事情比塔利班之歌事件跟他打掉，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哭多久，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说他明显看起来很憔悴嘛。好，他可能也千想万想没想到说助理会跑出来啪他的康啊。好，因为四叉猫就说圈子很小，俄语很快，所以不是每一个被高虹安欺负过的助理们都敢出来吹哨。那四叉猫也说了，要是真的被贴了背叛前老板的标签将来怎么混，但四叉猫也道德劝说助理说不要变成老板贪污的共犯。那眼看现在证据越来越多了，你觉得高虹安有讲清楚吗？因为包括像黄定颖律师就说了、高虹安的记者会没有能力解释贪污的铁证，只能用政治口水来转移贪污的焦点了。 我要先跟高虹安的前助理讲，你们如果出来检举违法，那个不叫背叛、那个是国民应尽的义务、那绝对不是背叛， 而且还可以转污点证人、 对对、那个绝对不是背叛，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那不叫背叛，因为你是检举一个违法的事情、那个是应该做的事情。好，昨天我听到那个 A 助理讲说这个塔利班之歌他在家哭了一个礼拜，说实在我差点从沙发上摔下来、怎么会有骂人人在家哭一个礼拜？那被他骂绿处骂塔绿班那些人不是要在家哭一年吗？你是在骂人欸，你在羞辱别人，你在羞辱民进党的支持者欸，结果你在家哭一个礼拜、你的公主病也太严重了吧、所以可见这个人的抗压性有多差、好，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高虹安罪会不会有罪我不知道，因为那个要看证据跟法院，但是这个案子如果就目前的证据来看他一定会被起诉。好，假设他当选新竹市长，这种贪污的案子、大概4年之内要三审定谳不容易。也就是说在他的市长4年的任期之内，他可能每个礼拜或是每隔两个礼拜他必须要跑法院一次，因为他一直在贪污案，他的心思要放在这个贪污案的官司里面、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有心思做好市政建设吗？因为这个刑很罪很重的，都7年以上。那你觉得当一个人面对可能被判7年以上，可能被褫夺公权的情况之下，他的心思会放在官司比较多，还是放在市政上比较多？一定是官司上比较多。更何况他的抗压性那么差，塔绿班可以哭一个礼拜，那万一被起诉，可能要哭3年。 而且这是不是抗压性也很差？因为昨天小玉姐在我们节目上面也爆料说，高虹安第一个要柯文哲处理蔡壁如说，不然会影响到我的选情，所以同党同志也赶快给他处理掉哈。 这个跟抗压性无关，这只能说他的利己性蛮强。 利己性， 对，就是说。反正对我不利的赶快赶快、对我有利的通通过来。你不觉得我们讨论高虹安这么久，从他读书到资策会一直到鸿海一直到当立委，我不就这样吗？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通通来、但是对自己的不利的事情通通切割，那个与我无关、包含这次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助理会出来爆料，我之前在举经节目中我讲过嘛，一开始是一个助理拿资料同时给林根人同时给民进党的人。但是后来林根人开了记者会。所以后面很多助理当林根人第一次10月31号开记者会的时候，高虹安第一时间反应是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很多助理吓到了，他说这明明是你叫我们做的，结果你现在说不知道，那万一以后有法律责任是不是叫我扛，所以纷纷开始把资料通通拿出来。现在已经不止一个助理了。好，现在高虹安你真的要好好去面对，解释清楚。当然我知道他现在的战术一定是等选完再说，反正我先撑完这几天再说。但是新竹市民其实他会去考虑一个问题。第一个，你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就是涉及贪污的指控，你如果都不愿意捍卫自己的清白，那市民心里选民心里可能会怀疑说，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你是不是真的说不清楚。而且给他很多次机会，其实高虹安现在是有话语权。我相信他只要随时宣布说我两个小时之后开记者会，一定一堆 SNG 车一定会去。他不讲他完全不讲，要不然就是问 A 答 B。那好，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无法回答？你说那个 Excel 表格可能是造假，那很简单嘛，你把真的拿出来嘛，比对一下就好了嘛，我们就知道谁真谁假了嘛。你是不是害怕你拿出来比对就发现跟媒体登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要一直在指控别人造假， 别人拿出来的东西经过查证，而且有相当的证据说服力，你这个时候应该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今天不是单纯司法案件，我一直在告诉高鸿安一个观念，11月26号投票那个叫政治事件，那不叫司法案件。司法案件你当然可以不用自证清白，但是你要选民投票给你的时候，选民心里会有疑问说，欸，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有没有贪污啊，你到底有没有，你是不是惯老板，你是不是扣助理的钱啊，你知道吗？他请一个小时疫苗假，结果那个助理那天要扣多少钱你知道吗？要扣832块。一点钟欸。可最好笑的是，去年五月的时候，民众党五个立委还提了一个案，联署贴一个，就是这个武汉肺炎特别条例的修正草案，说这个齁，劳工齁，这个防疫假齁，没有薪水不行，我们应该依照他的基本投保薪资齁，大概换算下一天至少可以领600多块。你们一边提案说，哦，这个好，我好照顾劳工，劳工这个因为疫苗或防疫假要请假，一天至少应该给他600多块。另外一方面，你们的党团成员之一高鸿安，他的助理因为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要扣800多块。 怎么这么双面？ 真的香饼都贵的是你高鸿安。 好，所以大家也说，你看啊，过去民众党也提很多法案啊，是不是自打脸呢？我们要请教博文哥，过去什么力挺揭弊者保护法，结果现在呢，深陷吹哨者爆料之苦。哎，你之前力挺吹哨者保护法，但昨天有人光是爆料说你打包办公室茶包，你怎么讲的？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助理，哎，我大概知道是谁的意思。这个是什么隔空？有没有算威胁我不晓得啦，但至少我听起来我会觉得蛮不舒服的。你看哦，像他现在就说公积金用于私人开销，他就说了民进党造谣抹黑一条龙。那对照这个塔利班之歌，立刻回家哭一个礼拜，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是建议这个高鸿安立委齁，这个不用去逞这个口舌之快了齁。你也不用在那边跟人家在那边口水喷来喷去，那都没有用，没有用途。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暂时齁，先把这个时间齁专心的用在你的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我认为选举跟法律问题哦，你大概三七开啦，你三分用选举就好，七分用在法律上。因为就目前来讲哦，不管那个吹哨者是被你鄙夷的人，或者说你心里怨恨的人，这个吹哨者陆陆续续就是不断提供出来，而且这个讯息啊，一次比一次新，一次比一次震撼。这个坦白讲，这个如果用核弹级来形容的话，那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个已经整个是引爆掉了。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收拾这样的残局。同时我提醒大家，到目前为止，其实爆料者提出的这个证据是一样接一样哦，而且都相当的具体。但是目前为止，我看到高鸿安委员的回应，没有一样是针对问题提出足以说服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理由。所以我必须讲啊，这个民众党哦，你看他说过去也提什么吹哨者法案啊，过去也说这个相关的吹哨者要怎么样保障，但是哦，言行不一嘛。你今天坦白讲，这些吹哨者联盟啊，就是你过去身边的助理，就是你过去最核心的这些人。如果连这些人一一的把所有的内脏、所有的东西都摊在阳光下，我认为这个官司哦，大概你恐怕这个不死也半条命了。我坦白说了哈，这个到最后有没有罪，我非常认同这个年晃的说法，有没有罪到最后是司法去认定。但是就目前的事证看起来来讲，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假设这些也确实都是爆料者根据这个内脏、根据实质的内容提出来的，我认为你高鸿安要脱离哈这条罪很困难。我再次强调，太多的民意代表，尤其是议员，真的因为这个所谓诈领助理费案相关的这些什么配额款的案子，然后被这个移送法办，现在在锒铛入狱的一大堆。高鸿安以我的标准来看，减掉对他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我只能这样讲。如果不是刚好遇到这个选举的期间，这个假设是有人不要在选举期间，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感谢你助理才对。如果你助理真的要搞你的话，就故意在这个休会期间你把这个案子送去，我保证减掉看到这些具体事证一定立刻搜索，只要不是在会期内。现在刚好你又有会期的保护伞，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再加上选举，大家不敢动你。但是等到这个事情风头过后，我敢保证相关的事证减掉现在听说都已经有相关资料，这个只要稍微一核对一核查，坦白讲约询你进来，如果你没有给一个适当的一个回答，或者人家事证摆在前面，你却是扭扭捏捏，这个钱牛头不对马嘴，搞不好你都立刻被当场声压。 好，不过呢，我们要请教一川哥，一川哥你有补充吗？ 这个高鸿安的资料啊，已经有人把资料送给士林地检署，送进去的版 是高清无码版， 高清无码版， 高清无码版啊，就是讲，咱咧看拢是 马赛克， 拢马赛克的嘛，啊，用迄视差嘛嘛，眯眯眼用摇的嘛吼。士林地检署手上的是高清无码版，所以高宏安，你现在说的话，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士林地检署手上拿的是什么？你还在讲，你还在讲那些有的没，要选择性的回答，你知道你现在所有讲的话？都在表示你饭后的态度，嗯，饭后的态度良好，饭后的态度恶劣，都会影响到，嗯，你不知道你的助理有人被约询的吗？ 已经有助理被约了， 助理被约询，现在不是会期期间嘛？不、嗯，不是，得讲在助理交会期无关系嘛？你立委是 立委、啊， 我是甲你尊重、嗯、对无哈？要去找你的时候，该甲立委院长讲一下，好、嗯，讲我要去办公室，嗯、要去安怎？嗯啊，士林地检署啊，无今仔林冠廉去，林冠廉交去的资料啊，交士林地检署一套是差不多的啦。士林地就即摆就乱弹，拢乱弹，你知影？北基站啊，我弹的拢有啦、嗯。啊，到最后当然立委的侦办啊，也不会在地检署啦，嗯，应该都是在那个黑金组，嗯，哦，黑金组才有办法办立委，因为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高宏安，我再提醒你，你即摆所讲的所有的该水。都在跟检察官做新政，等于说你饭后的态度，如果就在你接下来讲的每句，你现在每天在跟大家讲的是在跟选民讲，嗯，可是你虽然你在跟选民讲，可是你最后检察官还是要看你现在讲的话，就是你饭后的态度。嗯， 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很好奇说，当时的吹哨者第一个人应该算是林根人了啦，但是林根人呢，现在就闭口不谈了。好，我们要请教志深哥、哦，因为这个关系到选情嘛，剩下九天了。当然，对林根人来讲，林根人今天又说什么呢？希望高虹安扪心自问，这几个字感觉起来好像也没有很伸张正义哦，够丢起来尴尬哈、哦。好，包括朱立伦呢来陪林根人扫街，哎，他也没有提到高虹安哎，他就说全党团结相挺，那谁不团结？不。就是你去摸头那个人不团结吗？那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可能要问朱立伦。嗯，好。不过朱立伦在今天跟这个林根人一起扫街的讲法，确实让人觉得那个很微妙哦。嗯、先不谈，大家还记得林根人突然间在本来要继续爆料的最后一刻揪起来的那个状况、嗯，你看起来连朱立伦今天在这个帮林根人扫街的时候，嗯、他只讲说、欸，新竹要下架民进党。好、哦， 昨天对，昨天 做做看，嗯嗯嗯，就这样。 对。 但换党做做看，到底是换民众党还是换国民党？嗯，哦，那、啊、你要你的你刚才讲这个讲法，那、啊、为了要下架民进党这个讲法、嗯，就说只要能够下架民进党，选谁都好，这是不是跟赵少康之前的这种所谓交换说弃保、嗯、说，是不是很像、 嗯？没有啊，执政、嗯，我们主席有讲啊，最适合的人选就是林根人哦、嗯，你要看全文哦。哦， 但是感觉起来呢，谈到高虹安，哎、欸， 他完全不谈高虹安， 他没有提到、哦。 对啊，因为你主要还是 我们的候选人是林根人，我们谈高 虹安。但是你讲沈慧虹啊，你讲新竹啊，但是你不讲高虹安啊，就是你对于高虹安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避而不谈啊。我不晓得这个林根人跟朱连到底现在怎么看待高虹安这个状况。怎么看待说，如果在这个新竹的状况，当你讲下架民进党的时候，大家想到第一个反应，嗯，是票会投林根人吗？嗯，还是票会投高虹安呢、嗯？哦，那如果你对高虹安的事情，你没有更强烈的质疑，没有像刚刚这样子，这个四维哥讲到的比较完整的去判断，让大家去理性的去分析， 所以全党相挺是挺真的还是挺假的？ 这个要问四维哥了。 好，当然是挺真的啊， 但是我觉得， 对不对？ 我觉得挺真的，就好好出来讲，就讲说。高虹安也不行， 你说要叫林根人说， 把所有 资料都 公开。 我讲是林根人 OK， 林根人也在立法院也讲了，哎、欸，你高虹安，你作为一个候选人，你也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你今天讲说，哎、欸，主席他也讲了，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嘛，你新竹要下架民进党，你刚才讲说论文门案、酋长的门案，然后你下架民进党，他也讲了，最适合的人选、嗯，那当然就是林根人啦、啊嗯。所以说，你民进党，我中国国民党又不是民主进步党的一个侧翼、嗯，我为什么你要打高虹安？那高虹安他作为市长候选人，他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嗯。我们的候选人也这样子呼吁啦、啊。那而且之前的助理费用，林根人，哎、欸，他也拿出来做质疑高虹安啦、啊嗯。你现在讲说叫我们主席，哎、欸，我主席你叫他讲什么，他就一定爱讲什么。哎、欸，一席一动的主席，你今天你都讲啊，要下架主要的对手就是下架民进党，那当然大家所有的要支持就是林根人啦、啊嗯，是不是？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因为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个人阵营是讲说啊，现在国民党要回收新竹这个机会是假消息。 我刚刚就讲嘛，我们没有要回收林个人，我们刚刚就讲啦，蓝营的现在的支持者大家都讲啦，彩虹是短暂的啊、嗯，你现在看清楚了，你现在就是要回馈，要支持我们自己的一个候选人林个人啊，他曾经有高涨的，他也有低落的啊，选举高低起伏，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凝聚你的一个支持者，博得最后的一个胜选？我之前也讲啊，郑任前2020年，哎、欸，他也是落后的，但是他票开出来的时候，他是胜选的嘛，嗯，是不是？所以说我今天还是讲，我们还是唯一支持林个人。 但是林个人呢，当时可能也是那一道彩虹，但现在呢，哎、欸，刚刚 Boki 啊哈，我们就来看一下呢，高虹安这件事情，我们来先看一下柯建铭总召怎么说呢？带你快来看。 民众党立委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福报助理费的争议越演越烈，除了市政府县之外呢，现在更传出说啊，民众党要求每一位党籍的立委要捐出助理给党团使用，这样是否是有违反立法院的这个职位的一个运作呢？对此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有所说明，一起来听。 他直接认罪，直接认罪，饶了台湾。高虹安说我在指挥减调办案，错了，我是在指点迷津，假如他啊执迷不悟的话，我想猴度有缘人了、啊，我只能这样讲。问题发生在柯文哲，柯文哲说我要认的比较多啊，我就讲了一句话，我活慈悲，那后续会有人继续爆料，所以这个有事实和法律认定问题，这个他们要特别小心，否则的话整个会灭党，啊灭党，他们要小心后面的问题。衍生出来问题，因为过去有人曾经这样被判伪造文书，然后啊，伪造文书，然后这个职务公权啊，那这个他自己要去面对后续来的人家，自己有掌握多少？你能难保你的所有这么多助理没有一个人会去直接认罪吗？你很难去串的。 好，你可以听到柯建铭是强调说啊，高虹安的违法事情是很明确的，请他饶过台湾。至于柯文哲反呛说柯建铭的违法才明确要他认罪，这个柯建铭反酸柯文哲说啊，我佛慈悲，就是不予理会的意思。那另外这一个民众党的立委要捐助理给党团这件事情呢、啊，柯建铭也说这一个部分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违法的问题。他说如果吹哨者不断的提出新市政的话，说不定会有民众党灭党的一个情况。以上现场最新主播。 好，我佛慈悲，但是高虹安呢恐怕没有办法回头是岸了。为什么呢？因为林冠年呢在稍早的时候已经拿了证据去北基站了。那么林冠年呢在刚刚也受访说，现在吹哨者压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黑白两道都在找这个吹哨者哦，而且他说吹哨者不止一个，至少已经有五个助理来跟林冠年来爆料，来跟林冠年投诉了。所以现在呢林冠年也收集了所有资料来到北基站了。不过重点来请教慧珍姐，其实这个角色原本应该是林个人要做的，但现在变成林冠年跑去做了。林个人其实原本有机会是可以帮大家伸张正义了，那他不做嘛，那他不做也没有办法得到国民党党主席的认同。现在朱远还说最大目标是下架民进党，那怎么唯一力挺林个人这句话讲不出来呢？ 因为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朱立伦自己认为哦，林个人能不能当选他自己是存疑的、嗯、所以他喊不出当选，然后支持唯一支持林个人，他讲的是哦那个下架民进党，所以在他的优先顺序里面，下架民进党是最优先的选择。换句话说，谁当选都没关系啦，只要不要给民进党当选就好。他显然对于自己所提名的林根人能不能当选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 信心。这个团结度也太差了吧，内心还有优先顺序要押宝哦。 对，就显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的党主席站在你旁边都不对你说啊，唯一支持林根人情况之下，你说林根人还能放胆一搏吗？林根人还敢跟高虹安这边继续去挖掘他的所有的相关涉嫌不法的证据吗、嗯、他当然想说哎呀，我们多的不听挖、嗯。第二件事情其实呢，你刚讲到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哦，就是林冠年说现在有五名，至少五名的吹哨者哦，他们非常忧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黑白两道都在找他们。那为什么黑白两道要找他们？ 柯文哲一开始不是就说了吗？你要修理高虹安之前，你要先看看他后面的老板是谁。他显然讲的两个老板，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一个人就是郭台铭。所以你要知道，当今天这五个吹哨者站出来挺身而出的时候，他同一个某一种程度来讲，他也是站在柯文哲的对立面，他也是站在那个郭台铭的对立面，他甚至是站在薛明哲的对立面。那这些人，这些大佬们，各个领域的大佬们，他们有多么多的资源，他一到如果真的是格杀令下的话，你跟你讲，这些吹哨者他们真的会，要是我是他们，我都会为我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吹哨者愿意站出来吗？他们自己当时被糟蹋，他们自己当时被苛刻，他们当时自己被剥削，他们没有选择站出来，因为想说算了，你是惯老板，我找别的工作就好。问题是这样子的人，你本来只是欺负我一个人，你现在有更大的能力，更上一层楼，你可能要变成窃国者的时候，哎，我是爱我国家的，我是爱我们这个土地的，我当然要站出来说，哎，这个人不适合，他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年轻人都把我们踩在脚底下。如果他今天有机会去到新竹市的话，难道他不会更开始放大胸怀，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放大胆去可以剥削尽量剥削吗？这很可怕。新竹他所藏有的相关资源有多么的丰厚，而且他跟当地那些资源薛明志郭台铭不是都是在那一边吗？如果说他连搞一个办公室的助理们都可以分所谓的内外圈，他今天弄到了新竹市，他这一块土地要给谁去开发？他这个场地要给谁去开发？谁哪一个老板需要什么帮助？难道他不会有二心吗？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说哦，只是他做人不好，或者是说他是当个立委然后苛刻下属的问题了，已经不是这样子。真的要为这些年轻的这一些就是吹哨者鼓掌。而且我觉得我们整个司法体系要出来协助他们，因为如果不协助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从此就对于政治这个人就是开始失去了信心。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也奉劝所有的新竹市，不管是你是比较资深的或是你是年轻的人，如果你放任这种事情，如果你只是因为你自己的立场而是非不分的话，那到最后搞毁的会是因为你们自己的一个选票。 好，更多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台北市长选战呢，现在也是非常的纠结，尤其选战倒数九天了，很多人都说蒋万不是要辞立委呢，那到底辞到哪里去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就说怎么辞立委，六天才交辞职书，那今天上午他们是说已经递交了啦，但是你也会觉得说这六天你到底在忙什么，怎么两分钟的事情那六天才办好呢？世伟哥， 不会啦，大家会质疑讲说，哎，你怎么没有先递辞职书哈？我相信哈，最重要的是在那个辞职的时间。上个礼拜是11月10号他宣布辞职，那就是那一天就为辞职。那你讲说后面这几天你碰到假日，然后你又碰到政见发表会，然后这一个立院的一个办公室同仁他们都已经在着手在做这一个辞职的一个程序，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已经完备了。我们谢谢吴思瑶总干事吴思瑶委员的一个指教。你反而你今天这样子提出来说，哎，现在很多啊，各县市啊，包括了基隆、台中，甚至于屏东，还有彰化，大家都要问你，民进党立委这七个怎么都不辞啊？ 还有南投， 对不对？ 还有许淑华吗？还有 没有南投？没有南投吗？是这，我讲民进党七个立委， 还有国民党， 民进党七个立委怎么不辞啊？啊、哦，所以说我讲坦白了，你今天压的一个时间就好，就像我们这一个工作，我提出口头辞呈的时候，那我要去各科室，然后我要去办理离职的一个手续，就像读书的时候你要拿毕业证书，诶，你也必须要办离校手续，完备的时候你才能够领到毕业证书嘛。那同样今天提出的这一个辞职书，把所有立院的一个辞职程序都完备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11月10号，没有什么辞假。 那有没有想说我口头请辞之后我想询问，好啊，算了算了， 不可能， 我就不要 辞。 我们不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拢叫讲，哎、欸，你袂使哦，骑驴找马，然后爱洗立委。刷咧即卖时阵哦，惊讲哦，蔡其昌哦，那洗掉去的时阵，啊，说当副院长哦，不知道是不是吴思瑶委员你要选副院长哦，所以说你又提出了讲说，蒋万安怎么还没有辞？哎、欸，我告诉你，11月10号说要辞，他压的日期就是11月10号。这中间办理的这一个程序都已经完备了、哦、啊，也不用担忧。现在反而大家会来问一下说，哎，民进党这七个立委怎么不辞啊？过去你们不是都叫人家要辞啊？现在人家辞了啊，你怎么不辞？我相信大家都可受公平了、 好，请教宜川哥。那当然，立委怎么辞了那么多天还没辞呢？连庄瑞雄都说啊，这个可以借你抄一下，他就是之前辞这个议员的嘛，对不对？让大家说，哎，那感觉起来这会不会是一个假动作呢？还是动作特别慢呢？ 实际是安尼啦，我。 头家林佳龙嘛，捌双加尾啊辞职嘛。嗯，辞职足简单的，写一张讲我要辞职，几月几号生效，啊，客户大家看，装进信封，专人送达立法院，啊，就生效。嗯，还有什么困难？啊，所以你要辞就是安尼辞嘛，辞职只要改一份送去立法院就生效啊啦，后壁丁属都唔免你办啦。嗯，立法院嘛未甲你管啦，你讲你的助理爱宽办公室。立法院没要扣刑啦，什么蒋万安辞职，辞职的那一天，整天给我清空，没啦，嘛是有你拖过来干，你还处理后边的代志嘛？啊，这人就看得出来说，蒋万安你刚辞职的时候，你看也很仓促嘛，叫道理这做大件代志嘛，什么是菜鸡啊？安尼公公了到水里边，里边扫街，没人安尼辞职的， 跟民众在一起啊？ 什么民众站在一起？ 不会作秀啊？ 第二。迄个时阵，十号的时阵有人逼蒋万安辞职吗？这道的选举对头到尾过程，有人叫蒋万安辞职吗？拢无，拢无，一个都无。佮蒋万安家己跳出来辞吧，莫名其妙，辞得莫名其妙，然后真辞假辞，佮加拖六天，六天立法委员，加六天的薪水加40000块，你是薪水小偷哟，连这40000你也要贪不着啊？ 我不，一川兄必须要这样讲。你压着这其实11月10号，你就是从那个时候生效啊、 哦。哎、欸，我讲啊， 你讲立冬，你11月10号生效，你后面的这一个六天，你要办程序完备，这是不行税啊。 那不是民进党、 哦，我讲你这个认知要先讲清楚啊。 公立某 些认知要讲。你这一回吹涨，你洗几掉？你到今天11月16号，你完备了。这中间六天的一个薪水，哎、欸，你是要缴回的哦。我啊，各位观众报告哈、哦，公务单位是要让咱讨论来讨论高鸿安这个事项，因为你拢是领给头的，你不是领给尾。啊，你领给头的，你今天那11月17日，你生效了，好啦，你给领的这你。再过30天，你20天，你的钱你拢要缴回国库的哦。 无唔对， 无像讲，哎、欸，易川兄讲，我头这5天耍咧想，我搁加赚这5天薪水，无安尼哦，无安尼哦，无安尼哦。 做人得 甲白，做 人 得 甲白给咧。 无安尼哦， 你若11月10号 起，你后边 的钱都爱总停等来，你唔通为着遐钱哦。我来讲哦， 你用心啦， 你 用心啦， 你这个辞职的过程一点仔都无阿傻哩。第一无人叫你辞，啊你雄雄辞，啊辞辞的了。哎，那不是庄瑞雄？甲你讲，你哪样无事？那不是吴思瑶讲你哪样无事？哎呦，今仔死的这条，够可能？ 不用担忧， 无可能。我讲哦，这都是要继续拖，当作大拢已经袂食，要辞职哦，得甲罢过咧。啊，即摆咧讲民进党那不爱死，啊，你若民进党，甲你问徐淑华那不爱死？民进党临时要秘书长来讲，讲这都是选举策略，蒋万安选举策略，我民进党七个拢无要死、嗯，一句话解决。嗯。可是蒋万安讲这代志，徐淑华惊着讲，莫问我，我跟我无关了。林维洲嘛讲，林维洲说我会当立委，当到最后一天。哎、欸，林维洲老酸掉竹北市长，12月25号上一行，顺便搞捏个12月24呢，给他国民痛的，这大家拢讲袂好势啊、嗯。所以蒋万安你一交落去，嘛害死徐淑华跟林维洲呢。 好，让大家说金价马西公北喝水哦，就是什么呢？蒋万安的矽谷经验，因为现在被怀疑说是在服务中资的企业哦。那么陈时中竞选办公室呢，继续踢爆说，蒋万安不只是帮助中企来借壳上市，而且这间公司还诈骗美国的股民。带你快来看。 六只俏皮老虎炒热气氛，陈时中竞总公布20号腾袭台北为爱而走大游行，除了纸风车剧团助阵，还有张亚文灭火器等六大团体献唱，蔡英文陈建仁将站台力挺，民进党拼首都胜选，现在更猛攻蒋万安矽谷经验， 协助中国企业炒股进行不寻常的这个所谓的金融交易，我想这绝对不会是我们台北市所乐见想看到的一个矽谷经验。 赵义祥提报，蒋万安在美国当律师时，不仅协助中国企业借壳上市，现在更被发现蒋万安服务的事务所2009年到11年间推动7间中国企业募资或借壳上市，但却在短短几年内不是被强制下市，就是被注销公司登记。 如果他这么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甚至被逼迫参与的话，那为什么他自己开设万泽律师事务所，持续从事类似的工作？万泽法律事务所到台湾来开设分所，他有没有引介什么样的公司在台湾做这个 借壳并购的工作。 赵义祥持续踢爆，蒋万安成立万泽法律事务所，不仅把之前的中国客户康泰仙人掌公司带到自己的事务所，也协助中国清洁能源公司以铜板股上市，但目前股票已暴跌 99.99%。 即便民进党拿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资料提出许多质疑，但蒋万安依然反拼，一切都是绿营抹黑。 民进党的攻击已经失去理智哦，他们只要能攻击我，他们有在意过逻辑吗？陈时中嘴巴上讲说要回归正面选举，你看到现在一直在操作负面选举。 蒋万安协助的中资企业争议多，一句绿营抹黑不正面回应质疑，能否说服台北市民认同还是未知数。三立新闻王家伦伦播台报道。 好，要操作负面选举，那一直骂疫苗到底是谁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他不讲矽谷经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旅美教授陈时芬教授翁达瑞就说了，对于不明就里的选民呢，蒋万安吹嘘的学经历甚为唬人，在行家眼中呢，蒋万安的矽谷经验则是一戳就破，包括了四大专业的挫败、落榜、解雇、停权跟歇业。好，因为之后回来了嘛，请教晃哥，因为包括楚英委员就说矽谷经验呢，就是涉嫌诈欺的经验，而且是美国认证的假新创真渗透，这个真的跟中资有很大关系啊。 我先强调哈，矽谷经验不是谁去挖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吹哨者去爆料的，是蒋万安自己拿出来吹嘘的哦。他不断的强调，举金主持的那场电视政见会辩论会，他讲了六次， 对， 后来电视政见会还不又不讲了几次， 某共啊， 对，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那你的矽谷经验到底叫什么？叫矽谷经验嘛，哈、哦。那后来一查还发现说，哦，原来你的矽谷经验，跟我们一般多数人认知的矽谷经验显然不太一样，哈、嗯哦。因为一般人对于矽谷的认知大概就是新创、高科技， 对， 啊、哦，比如像这个 Google 啦、Apple 啦， 或是光鲜亮丽， 对，或是像 Facebook 啊、哦、这些这个高科技啊、比较先新创的产业。但是蒋万安的矽谷经验跟我们很不一样啊、在讲他的矽谷经验之前，先讲翁达瑞老师那一篇文章。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蒋万安是有加州的律师资格，但是翁老师是讲说，陈时芬教授说，加州律师资格，蒋万安落榜的，因为他是重考考上的，他落榜那一年录取率大概67%啦，啊，如果是法律系毕业，录取率应该高达74%啦。也就是说，蒋万安是第二年考上律师，不过我觉得你比柯文哲好，因为柯文哲三年才考上台大一个系、哦、所以蒋万安好，你就是说他是有考上加州律师啦，但是第一个加州律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考、而且蒋万安 67嘛，反正是67嘛， 对，蒋万安考了两次，好吧，你都考上了，好、哦、好 ,OK, 那他被裁员那件事说实在我也不怪他、但是蒋万安你自己碰轰，因为你在你的那本书里面你讲到说你主导了一个12亿美金的并购案，那个就是他指的是 eBay 去买韩国最大的 Gmarket, 两个都是线上购物平台，那一件事WSGR 是世界知名的律师事务所，蒋万安在那边服务过、但是他在完成并购案前两个月被资遣、你说如果说我慧真是主导这个并购案，然后我在两个月后完成，然后我现在把他资遣掉，万不起脑袋破两个洞吗、一个这么关键主导并购案的人怎么会在完成前被资遣掉 啊？我要选举，我当然履历要写漂亮一点啊，就像高宏安也写说我是匪逃匪，他也没有说他是师大的啊。 履历可以写漂亮一点，但是你不能扭曲事实、所以你从这个知道那个12亿的并购案，因为那个是2009年全球这个网际网络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能说是你主导、你也许有参加，但是可能就是帮忙而已啊、就帮忙，我不要说他打杂， 怎么跟某人那么像， 就是帮忙而已啊、并没有主导。好，他被裁员我也不怪他，因为2008年金融风暴 ,09 年可能很多律师事务所生意都不好，那大概之前的就会先被裁掉，我不怪他。他后来进到那家 Cone 的律师事务所呢，专门做的其实就是中资，他不是什么伟大的新创。这是赵一翔整理出来这么多家齁、哦、这个都是后来蒋万安去服务那家 Cone 的律师事务所经手的、帮忙中资在美国募资或上市，可是他整理出来这几家公司后面通通被下市。 都不在了。 对，通通被下市。有的账目不清，有的是被美国怀疑有国安的问题。好，好，这个时候蒋万安还可以讲说啊，我是雇员啊，我没办法选择啊，老板交代我做什么。好，后面讲这两家，这是蒋万安自己开的公司哦，叫万泽哦，万泽法律事务所，这是他自己开的哦。这个时候你是老板，你是合伙人，你可以自己选择了吧？这一家叫做中国康泰仙人掌生技公司，2014年被美国证交委员会注册登记。 最扯的是这一家叫中国倾斜清洁能源公司，这两家我现在讲的这两家都是蒋万泽法律事务所经手的。他发生什么事呢？已经被下市过一次，嗯，蒋万安硬要把他再申请上铜板股，好、嗯哦、这个板，然后铜板股就是很便宜啦、哦嗯、然后呢而后继续股价跌落 99.99%， 就等于100%了嘛、嗯、现在股价是 0.0001 美元、嗯、这已经比水饺还不如了、嗯嗯、好，那后来呢，所以赵一翔最后讲的 重点就是说，他说蒋万安这个他经手了很多企业，尤其他经手这两，不但蒋万安在矽谷期间所属的事务所跟中国的企业借壳上市，还给这些公司机会可以进行炒股等不当的行为。他说这个就是蒋万安的矽谷经验吗？好，你我强调蒋万安在那个时空背景在美国帮中资募资或是帮他上市，只要符合美国法律，他没有违法。 对， 好，我没有指控蒋万安违法，但是你所强调的矽谷经验，因为你在选台北市长，你在强调矽谷经验，请问蒋万安这样的矽谷经验可以移植到台北来吗？这是台北市民想知道，就你去帮中资上市募资，甚至最后被下市，然后还在挂在股市上的，它的股价是 0.0001 美元，这样的矽谷经验是台北市政府想要的吗？ 如果来到台湾的话，台湾的话不就是坑杀股民吗？ 对啊，对啊，你就是套一句话，就是坑杀股民嘛。你上市的时候价钱炒很高，然后没多久股价一直跌，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矽谷经验，并不是台北市民想要、嗯、这个是蒋万安必须要去交代清楚的、嗯、 好，但请教一下志正哥，因为矽谷经验后来我们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你在矽谷是干嘛的嘛。好，所以呢这个陈时中在这一次政见发表会上面就讲说，你之前呢就是吹嘘，就是沽名钓誉，现在矽谷经验变成了矽谷笑话吗？但蒋万安就说了，这一切又是你们这个民进党啊在操作负面选情啊。 是不是负面？其实我们只是把事实厘清出来。刚刚其实焕哥已经讲得很详细，我再补充几个点。他这个讲完后来去的那个 Crown Group 啊，就是这个 Crown Road Group， 就这个公司，事实上这个公司按照 OWR 查出来状况，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公司，人数大概就十来位。嗯，他做什么公司？就是八个字嘛，借壳上市，然后被强制下市。哦，帮中资的企业到想办法透过他们的包装，然后设计，然后到美国借壳上市。借壳上的目的当然是吸引美国的资金嘛。然后吸引资金之后呢，赚到钱了。可是重点是，你这个就什么？这就吸金的问题嘛。吸完钱之后，会发现这个公司是空的，这个公司根本没有真正的实质的收益等等。然后最后被美国强制下市的情况，搞到这个公司最后也被美国政府给关闭掉，就是这一家所谓 Crown Road Group 的状况。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这是你主要的经验哦。你在 WSGR 的时候，你是基本上就刚刚讲，你做没有多久就被解雇掉。事实上，那样子的一个并购案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哦。讲白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或者是你有参与部分，但是并不是你在主导的过程。所以你会看到说，那你的经验主要的经验是这个嘛？而且在你做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做什么？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在筹设自己在矽谷的律师事务所，好，想要把这个东西，哎，把律师事务所做起来。可是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做几年啦、啊，也没有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经验，也没有拿也我们也没看到蒋万安讲说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矽谷多么的辉煌，也没有啊，因为最后他也结束来台湾重回来台湾从政了嘛。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所谓的矽谷经验，我就是黑人问号一坨雾水啊。那你的矽谷经验难不成是协助这种？不管是濒临倒闭或者是有问题的体制上有状况的中资企业借壳上市、嗯、然后被这个金融监察之后被强制下市，这就是你所谓的矽谷经验吗、嗯、我们只是希望把事实摊出来、嗯、告诉蒋万安说我做人要实事求是，有一步做一步。你的矽谷经验如果真的如同你讲的这么丰富，那我们真的很希望你把它当出来让台北市民去做检验、嗯、可是大家看到的却是这样子一个不堪一击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经验不是台北市民要的。 好，所以吴思瑶就说了，蒋万安从矽谷经验到慈立委，这一切都是诈术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高宏安跟民众党的争议，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的最新回应。 现在这种政论节目，然后就是说名嘴说引用匿名的助理爆料 ，OK， 啊，然后就讲一大堆，啊，然后每天叫我们澄清，这个这样呢，哦，我们也不会去。我们没有去什么什么人头助理，也没有去什么报什么，那什么报福报什么薪资，他、啊、雇这些人就是做立法院的事，哦，立法院相关的事， 啊，就是这样啊，啊，当然是这样的哦，每天上一报，啊，他等于控制媒体，就每天叫我们回答，当然我们是回应的，因为那个细节，我就请那个总召来跟你们回应了，哦，我要先去开幕啊。 是 吧？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上张立上刚刚在节目中是您下令的， 谢谢， 关门，关门， 我们关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还有活动，我们还有活动，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我们媒体， 他们会回答， 来，市长，我们 现在 看， 就是现在造成每天一半的手机，不要，你们要小心一下。 好，真的威，哪被公套听有助理的把赛狗背背离了哈，我们要请教一下福文哥啦。好，包括蒋万安的事件呢，像吴思瑶说了，从矽谷律师到慈立伟都是诈术，现在诈术很多哈。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诈术，我不晓得啦，但是我认为绝对是碰轰，而且是超级碰轰啊。这个蒋万安这个事情，其实不要问别人，问一个人最最清楚，就是曹新成董事长。曹新成董事长他过去是联电董事长，他对矽谷非常了解。他说其实啊，蒋万安以蒋万安的资历。大概在那个矽谷啊，所谓的矽谷经验应该就是滴滴文件啊等等，做建立档案这样的事情。那他说蒋万安齁，他最让他觉得不能够理解的就是说，别人这样质疑你，然后你就说别人是侧翼，什么绿营的侧翼，可是他质疑你也是很清楚。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曹新成董事长说你就好像是要去应征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人家问说，欸，你要应征总经理，这位置很大啊，请问你过去做什么？然后他就说，我过去在五星级饭店工作。哦，人家想说五星级饭店，以为你是当主厨啦，或者当总经理啊。结果人家问说，你到底在五星级饭店做什么？你说我就是有五星级的这个经验，可是你就是不愿意讲你做了什么。他说以他的推断，大概他就是真的打打杂跑跑腿，但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很资历很菜鸟很年轻的一个律师嘛，所以他在2009年遇到这个金融风暴，他被裁员，所以坦白讲，他的矽谷经验，坦白说绝对没有说什么让大家觉得说哇觉得瞠目结舌，或者觉得说眼睛一亮，但是他可以拿矽谷经验这四个字从头讲到尾啊，不知道目前为止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我很好奇，他那个所谓的矽谷经验，难道他那个深蹲然后换空车票是不是也从矽谷经验来的等等。我认为啊，蒋万安这个部分如果他一再强调自己的矽谷经验，可是又提不出让大家耳目一新的论点，我认为这个矽谷经验对他来讲反而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笑话。 好，我们要请教慧珍姐，你看像刚刚柯文哲的回应也是一样啊，怎么每日一报就要我们回答呢？奇怪，怎么找出你们的一些漏洞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说啊，我要正面选举。蒋万也是一样哦， 他们很简单一件事情是，你只要质疑他们，他们就会把你打成是民进党的侧翼，就是说好像不能有任何人质疑他们。我觉得蒋万这最可笑的一件事情是你自己说到规喷机，就后来被人家戳破说你这么一汤匙，然后就说你们负面选举，你们负面选举，奇怪了，矽谷经验这四个字不是从你嘴巴讲出来，我们还不会去深究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当时在讲这件事情，他没有料想到原来有一个曹董跟矽谷这么熟悉，直接戳破他的这个谎言。那现在变得有一点脸面无光，所以就把所有人打成就是说啊，你们其实都是侧翼啊，你们不要打负面选举啊。其实说一句实在话，他不让当现在列出来你曾经可能经手涉及的相关的服务案件高达11件，这11件不是被告的，就是股价跌9成9的，要不然就是说已经被下市的，已经被注销了。你这个经验出来，感觉上很像诈骗集团这听起来让人家，我们本来还没把你当成一个很认真，现在被你这样讲之后，我们反而很担心说以后你这样会不会被人家骗走。 那刚刚柯文哲的回应呢？ 其实柯文哲我觉得他心虚了。你刚我们今天有问到那个张映轩，他不是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柯文哲一开始是他坚持以党领政，所以要有2名的一个那个所谓的助理配额，后来人家提醒他这是违法的，他才说好，那就一个就是你扩大交回60万，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名度额度是给你立委。 看记者刚看我们节目说啊，张映轩刚刚在节目讲怎么样，你看柯文哲走很快走很快走很快就走 掉了，他马上吓到了，因为他知道现在内行人出来说话了。而且我觉得高虹安这一招其实是在自保，他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是党主席